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欢迎收听最美乡村故事，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密云区荞麦峪民俗村的故事。荞麦峪背靠密云水库，全村不足80户，村庄曾因在后山种植荞麦而得名。从村口拐上7道弯，绕上8个胡同，就到了万明之的民俗院。进到小院里，可以看到庭院中有些许的花草点缀，十分整洁温馨。3年前，密云区西翁庄镇政府开始打造民俗旅游一村一品，为荞麦峪村量身定做了荞麦宴，而万明之就是荞麦峪第一批搞民俗接待的带头人。 说到这个吃，首先您这个农家院叫做荞麦宴是吧？ 对。 荞麦宴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熟悉，荞麦啊，其实就是一种粮食作物，是吧？ 对。 但是荞麦宴是一种什么样的美食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荞麦宴就是炸的蔬菜汁与荞麦面和成的面做出了各种小点心，让大家吃的顺口。荞麦面不搁别的东西，吃着那么拔色，要我们说那就是哈喇味儿啊、 哦， 就这样。 对，密云其实好吃的挺多的哈，怎么想到用荞麦来做？ 我们村就叫荞麦峪，政府呢为了帮我们解决上房难的问题，给我们村打造的是荞麦宴，所以我们村就做起了荞麦宴。 荞麦宴都有什么好吃的呀？ 我们村以荞麦小吃主打一系列农家饭菜。 那荞麦面是用来做什么？馒头？ 对，小面条点心，就是跟馒头相似，就做的精致点儿、不像馒头那么大个儿。 当地特产就是荞麦、 对。 说到了荞麦宴里各种特色的小点心，万明之迫不及待地邀请我来品尝。各种生动可爱、五颜六色的小金猪、小黄鸭、小刺猬，都是出自他的这双巧手。而这些五颜六色的颜色，全部出自纯天然的蔬菜汁浸染。 您这个颜色这么多哈，绿的、红的、紫的，这颜色是怎么调的呀？ 就是用蔬菜汁儿，绿的是菠菜。 哦， 黄的是南瓜，就那蘑菇是那个胡萝卜汁，白色的是那个纯荞麦面的，这小刺猬是本色荞麦面。 哦，全部都是绿色的天然的这种蔬菜汁儿 啊、对， 染料 啊、对对，都是那和的面、蔬菜汁儿， 自己做的人工颜色哈。 这叫那个， 都是健康。但这个颜色会这么亮吗？这个颜色 对。你炸着我都不往外提渣子，他们都往外提渣子，我不往外提渣子。 这个有什么讲究吧？做这个颜色是不是也不是说谁都能做出来这个颜色？ 都搭配挺好的。 是您自己研发的吗？ 就这样来回搭配都自己想的。 因为这个小小的创意，万明之家的荞麦宴成为了整个荞麦峪村的名片，而它独具特色的荞麦宴也成为了荞麦峪村农家院争相模仿的样本。很多外地的客人慕名前来品尝荞麦宴，这是在创业之初让万明之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之前您刚刚也说到了政府为了帮助你们解决上班难的问题、您之前在哪上班啊？ 我在我们这鱼街上班，鱼街一条街，就是 鱼街， 专做鱼的一条街给起的名 怎么想到自己来创业？ 那会儿在家来着伺候父母，正好政府打造我们这个荞麦宴，我就跟着做起了这个， 再学一学， 学一学。那我想着，鱼街那么火，我们这边住宿肯定也有人是吧？也是做了民宿院，都有照什么的，都办下来了。就是不火，做不起来， 正好政府给我们打到荞麦宴，这一下我们就火起来了。 当时哈，作为您个人来说，其实在鱼街里边赚钱也不少哈，和这个相比、没这个多， 肯定是、 没这个多哈、这是自己当老板哈、那就是说之前在鱼街哈，然后辞职了自己出来创业哈，这个农家院是您自己的吧，家里的， 对， 今天看到的这个 的 哈，三进的院落哈、中间是一个大院子、然后把它改成了一个餐厅的形式哈、里边还有两个大间、是吧，一个里间一个外间哈、当时是政府开始打造荞麦宴的时候，您是怎么动了心呀，是什么想法呢？ 我是想着，哎，政府给我们打造一个这个荞麦宴，也给我们解决了上班的问题，是吧、这么大岁数了，在自己家当老板肯定能行，其实也没想着做得这么好，可是政府给我们打造每个住宿客房里都给我们改造独立卫生间，给我独立卫生间给补补钱，都给我们铺平道路了。其实我那会儿做餐饮业也是给人打工、为了做呢，心想着做好这点、人家政府给我们打造了，自个儿也用点心，看能就能做好了。可是呢，我们家这地理位置也不行。我那回我就是想着，我说哎呀，我们家这位置谁也来不了，甭想办好了。其实我也灰心是，甭管我自个儿灰心，我们家的跟孩子都说，人家都做得好，人家那客人都上前面去，人家都是宽街，咱们这嘛没人来，你甭弄瞎弄，还不如上班呢。 当时给您打退堂鼓， 都是那样的。 那您当时什么想法呀？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说这个今年啊，头年呢、要是做好了，就跟我上班持平了就行了， 就是不用赚得多，只要跟我上班赚的一样就行了。 对、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头一年是2013年十月份开的，这几个月我们就是做的相当不错。那会儿得验收，我们每户开民宿院，政府大队都给我们验收、上每家试吃去，你符合不符合开民宿的条件，都蹭蹭给我们把关。真是从我们一开始起步，扶植到我们现在做的这么好。 想问问您哈，就家里人都这么给您打退堂鼓了，这么不支持您哈，包括先生，包括孩子，都说够呛能做好哈，或者说咱们地理条件各个方面都不如人家有优势哈，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要坚持呢？ 我说头一年挣的跟我那个持平就好，2013年从十月份开始做，这后半年我觉得就不错，见效益了，心里挺高兴。等到2014年了。前半截了，这客人呢、好像 就 一点一点越多了。 有没有想过哈？您刚刚也说到了，人家客人可能更多的愿意到前街去找宽街的哈，就那种很方便走的、很方便停车的地儿哈去吃饭。您这其实，在巷子里边哈，怎么就做得这么好啊？咱有什么独到之处？有绝妙的妙招吗？ 我就把我这小吃做得精细， 精细到什么程度？ 就是这光滑度，看着让人一眼就喜欢的我这小吃，不像是这小吃，哎呀，给挑出毛病了，我就做到这地步。二是我这个做的菜，我必须保质保量，让人吃着物有所值。那会我就想着，四桌必定得保证有我一桌回头客，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了。 四桌有一桌回头客， 我就得想到做到这地步，甭管从什么渠道，从哪个我这饭菜上给我挑出毛病，我毕竟这菜我不先撤下去，我先把我这给人换这菜我给上来，然后我再撤这道菜，我不先撤这菜再上人菜，我不，我先上菜后撤菜， 这有什么区别？ 人家肯定的，你端一下先撤下菜呢，人家说了你给我回锅又上来了，对吧？我不，我先上了后再撤。 要诚信， 对， 实实在在的做事儿。 那可不，人家就说我们两口子狮子，下回我还上你们这吃了，吃的不错，就这一号计划我就满足了。所以呢，这都是客领客，客领客，往后在网上宣传，政府再给我们宣传，力度挺大。 最初都是什么样的客人来您这儿吃饭呀？ 我们这儿原先是政府给我们派一部分客，就是民宿户40多户，每家都派饭。 政府给你们派饭 啊，人家一听说我们这儿的弄荞麦宴了，别人也想尝尝我们这荞麦宴，肯定得跟我认识的就说我上你们家尝尝去，上我们家尝尝了，哎，觉得我们家不错，哦，这阿姨、你不错，我回来下回 我领我们家亲戚，我再上你这吃了。其实政府派的饭每家都有，可是呢，人家回来到我们村了，也你们家开着，我也可以上你们家尝尝口味，上我们家尝尝口味， 货比三家 啊，是我们家口味是哪个？最后呢，也就留下我们家了，也是 大浪淘沙留下了最好的 啊、也是人家上我们家吃了，哦，我带身家身家吃过、今天我上你家吃，我说那您尝尝、人家说人家这有啥好吃的呀？我说没啥好吃的，就是农村这点的饭菜。 跟大饭店咱比不了啊，人家那个哈大灶哗一下几下出了，咱们这不行啊。 你现在是跟谁一起来做饭？ 我老公。 哦，就你们两个？ 还有雇着人呢。哦，雇俩人。 雇俩人。 嗯， 你主要做什么？ 我主要做面食。 哦， 就那点面食小吃什么都我做。 哦，然后菜鱼什么的 都是我老公做。 哦，这个手艺是怎么学的呀？之前本来就会做呢，还是后来跟着师傅学？ 面食这些方面我也精通点。 嗯， 一开始给我们打造这荞麦宴时候， 嗯， 政府给我们面点培训、厨子培训、创业怎样当老板，连这客房礼仪什么全部给我们培训了。我没说一步一步给我扶持到现在，我真是感谢他们，也感谢各方面的人对我的帮助，真是这样。这要没他们扶持我们，我们做不到这地步。因为啥？你像我们这瞅着，我一开始我也弄这灶了，客房也都弄好，瞅着一绝火着呢，肯定上人家吃饭，我们这能张那点别住宿啊。可是呢一个人也没那么多，就这样，政府一给我们打造这大岁数了，挣钱了，我真是满足。 看您现在都笑得乐开花了哈。可是当年啊，刚创业的阶段可没有现在这么轻松哈。说起来，嗯， 对，是，确实。 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一开始弄那个，上我们家试吃了，我真是啥都没有。 试吃哈？ 啊， 这个试吃是谁来试？ 就是我们大队社长，啊，他们上我们试吃了，有客人上我们家试吃了，这桌饭我就不能收钱，人家吃的满意，还算我开的成功，我做的饭菜成功，连这房间什么的，就这样。明天中午上我家试吃，今天晚上就到这回了，我还啥也没有。 现在都已经四点多了哈。 那回我根本没想着有客啊，就刚办上这荞麦宴。没想到有人上我们家吃饭了，是不？根本没想到，就脑子一片空白。 哦，就是政府的意思是说，第二天中午就要来吃饭了。 嗯， 可是呢， 试吃 前一天的晚上，嗯，您什么还没有呢？ 啥没有？ 虽然开了一个叫饭店哈， 哦， 但是什么都没有里边， 有 那怎么办？怎么解决这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就开始买东西， 嗯， 找哪个我们那村姐妹，我们都互相帮忙，我觉得挺和气，都挺好。 嗯， 给我做面点都统一学的嘛，我们， 嗯， 给我们做面点，我说做啥样咱们就开始做啥样呗。 嗯， 做面点帮我弄菜，找了几个姐妹跟着帮忙的。 嗯， 都那样，我们互相帮忙。 你这一晚上没睡好吧？ 哎，这一晚可不想着打哪个做这小吃做啥样啊， 嗯， 做得好啊。 这是最初的哈。 嗯， 对。 嗯， 那现在做这个荞麦宴做了几年了？ 四年多了。 越来越成规模了哈。 嗯，我也比较满意。 而如今万明之家的荞麦宴能做出30多种荞麦小吃，没事的时候万明之还会研究新颖而又可口的菜品，并自己独创了备受好评的荞麦黄金饼和荞麦鱼饺，客人基本上都是回头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有海外的客人，都是因为他的手艺慕名而来。 我听说您还特别独创了叫荞麦黄金饼和荞麦鱼饺哈， 啊， 这个是什么样的美食啊？ 哎，这一开始做荞麦小吃时候做的呢， 哦， 黄金饼就是用那个炸的，都是 炸，怎么炸？ 哦，面包糠，我还用那个荞麦面饼，里边加的是南瓜，黄金色的， 嗯， 哦，蛋夹这个鱼，弄着鱼蓉， 丽园水库鱼， 嗯，包的馅饺子，荞麦面饺子。 就用密云水库的鱼、荞麦的面， 哦， 然后包的饺子，就比较好吃哈。怎么想到做这个小吃的？就是什么时候想到要创新哈？一般的这个刚开始开店哈，更多的还是想到把学到的东西先做好了再说哈。 就想着创点新，吸引住客人。 哦， 是这么的。 嗯， 留住客人，就这样。 您现在会做多少种荞麦小吃？ 我现在能做30多种呢。 30多种。 嗯，像我们这开以往美食节什么的， 嗯， 每年我都做小吃，创新小吃不是我的吹啊， 嗯， 创新小吃我每年我都拿出一两样。 怎么琢磨出来的呀？ 啊，我就看着啥有失误，我记得就那哪个 啥什么 有这失误，就是比如吧，我们小外孙家玩那葡萄那玩具，我就把这葡萄这形状我就捏出来了，上那餐桌了，就咱们那个十字路口摆那大黄鸭，你看哪个就把小鸭子捏出来， 嗯， 就这样捏一遍不行，捏两遍，不捏两样就出来了，像那蜗牛什么的， 嗯， 小孩子吃那棒棒糖一瞅个， 嗯， 都拿面试我就都能给捏出来。 从一开始的几桌哈，到现在的这个，您刚刚说到了夏天是每个周末就能有十几桌哈， 嗯， 一天就 十 几桌，两天就20多桌哈， 嗯， 现在的这个客源量是维持到这样一个水平是吗？ 基本是那个就这样，还是稳定。 大概就是这些客人现在都是什么样的人过来啊？ 哪的人都有，就是北京的，你晚上有时候人家北京专上我们这吃一顿荞麦宴来，开车再回去，还有这样的呢，还有延庆的，哪的都有，还有外国人。我们要问外国朋友，您在我们这儿住几年了，完也不会认来，就是数着手指的 one two three 就这样啊，跟他们交流，人家说告诉我们几年就是几年，数点数数啊。 我看您今天来了以后哈，还穿着这个工装哈，就是白色的这个叫厨师的衣服哈，工作服，对啊，您跟先生包括这个厨师都要穿这个进厨房里哈，为什么这么讲究啊？ 就来了我们这。包括我们这雇的人都得检查身体健康证，各方面都得有，统一着装，干净利索卫生，让人一瞅了到我们家来不是一目了然，不能遮遮掩掩，你想你看我们厨房了根本没有那个遮掩的地方，让大家一瞅干干净净的， 一目了然就知道是干净卫生的舒心放心的美食。 对， 过去万明芝的丈夫在水库捕鱼为生，一家人都是典型的靠水吃水。一开始万明芝提出做农家院的时候，丈夫还觉得自己家的地理位置偏僻，并没有足够的经验，也并不看好妻子的选择。而如今丈夫郝佳银全职做起了万明芝的好帮手，他独创的蒜香鱼尾几乎是每桌必点的菜品，夫妻二人的民俗事业也因此蒸蒸日上。 跟您聊聊哈，作为先生哈，一开始干的时候他说还挺心里没底儿的哈，是吧？您也是觉得打退堂鼓哈？ 对对对，这地儿谁来吃饭了是吧？又挺偏僻的，刚开始也没啥经验。他在饭店不会有一些经验，从二十几就在饭店干，就有点经验，加上咱们这里给做广告，可钱是不少。比如上那个五一、端午。这花艺厂一开业，一年四季没有太高也没有太低，反正中上档，没有闲着时候，对。 对，现在就开心了哈，不像当年， 对， 当年心里没底儿。 对，但没底儿，当年也给别人打工是吧？一年挣个几千块钱，打鱼好情况一年弄个两三万块钱，如果累比这瘦的还要多，钱不这，又接触很多客人，接触很多朋友，钱也挣了，挺开心的。 三年多的时间，万明芝用拿手的小吃留住了客人，用舒心的环境、朴实的笑容、热情的服务吸引住客人，用诚信经营感动客人。为了提升手艺和服务质量，万明芝在门口常年挂着一个意见簿，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客人，有的不惜经历长时间的等待，也要尝尝他的手艺。 听说您这个除了创新美食哈，还特别就是常年在门口挂一个意见簿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我这不那个嘛，我想着那个刚做起来也没啥经验，让大家会给提提意见，我好改改，为了生意也好，那个多赚点钱，一句话就这样。 但我感觉您还不只是赚钱，你说赚钱吧，其实您可能研究这些荞麦宴就一如既往的就经营下去了，您还特别做一些创新是吧？当然是为了吸引住客人哈。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对这个东西的喜欢哈，喜欢研究。 也行，我反正我从二十多岁进厨房一直到现在干了这多少年，30年了快。 您这周末你看要是夏天旺季哈，一天十几桌能安排过来吗？ 能安排过来了，我就临时再多雇俩人，帮忙的人多了，有时候我妹妹他们有空也就跟着我帮忙了。 需要等位置吧，要是有一些客人来晚了。 那我就得事先说好了，我说你来了我就得跟人家客人说好，我说那个您得等会儿，客人今天比较多，您要零点呢您就得慢着，我们还得准备东西，我们就会给人收点瓜子儿，别的没拿啥，就是免费的瓜子儿、提上水，您先在这坐着待着，我们准备去，人家客人也是甘心情愿的等着。 我听说有的客人就是为了吃您这个就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是为了在这儿等，不去别的家。 有时候我说了，我说那个我们这儿你吃不上您饿了，我给您推荐别的家，他人家客人就说了，来你们这你还撵我，就那样啊。我说哎呦，那我实在没法说了，只能我说这说一声抱歉，那您等会儿吧，我们尽快，就这样。 民俗到现在开了4年多了哈，荞麦宴未来想怎么发展呀？因为可能又到了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了哈。 我这现在我是那个，我也挣点小钱了，也那个，反正我们村姐妹需要问我啥，我是毫无保留的告诉他们。 就教他们 啊，谁来都哪个。我要有啥事，我们有个车 群、哎，就是有个微信群 啊、哦，微信群，所以在那上一说就都哪个了、嗯、啊。反正我是对于就往民俗旅游这点事儿，包括办照啥的哪个啥事儿，反正我只要我知道，我就刚在那上说，我说各位老板们，今天啥事我反正我办了，不让你们办没呢，我就这一说，谁要问我啥我都干。 特别乐于助人，比如说政府有一个什么政策出来，还要办一个什么东西， 啊， 然后呢，我就先办了，我办完之后一定要提醒你们， 啊， 是这意思吧？ 啊啊， 所以现在村里荞麦宴多吗？做荞麦宴的？ 我们这45户呢， 家家都在做 啊。对，就像我这么大岁数，差不多都这么大岁数左右上下，嗯、做的都不错。 所以您是觉得一个人富不算富哈、啊，带动更多的姐妹共同致富哈、 啊？反正大家伙互相帮忙是吧？都帮忙啊，都起来了就。 嗯，因为您一开始也是大家帮衬着哈， 对， 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对对对。 所以未来有没有一个设想哈、啊，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这个荞麦宴做成什么样？ 我觉得大家伙都齐心合力，把这荞麦宴越做越好，就这样。 我其实今天来到这个小院里哈，感觉到就是布置得很精心。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小屋哈，这个小屋的座椅是明清的家具，然后呢，墙上还挂着国画哈，牡丹一个特别大的国画横幅，设施也很齐全，有电视，有空调，暖气。这边还有一个叫“回忆过去，珍惜现在，无愧未来”哈，这是一个青春寄语哈，这都是您自己设计的。 这就是同学要聚会啥的，反正我就没啥文化，就想想着心里舒服点是吧，是这么回事。 包括您那个大屋哈、啊、进去那个大屋也是挂着好多照片、啊、都是您刚开始做荞麦宴的时候帮您一起来帮衬您的一些朋友 啊，对对，都是那啊那火旺实验室没主持人给我们做节目，还有我们那县长什么调研了上网这边 啊、哦、县长来调研。您有什么特别的生意经啊、嗯、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哎呦，一开始人家都说怕赔怕赔，我说我不怕赔，我就是菜量大什么的。 您不怕赔呀、 啊？我不怕赔，不怕赔，反正我还挣了，是吧？ 那可是当时说到投入哈、啊，当年刚开始做农家院，投入得多少啊？ 我也没细打着算呢，就我这人大咧咧，就这么说，我是这样。 那这桌子、餐桌、餐椅是吧、嗯？这些配套齐全的设施、厨具啊。嗯，加起来也不少钱呢。 感觉是就这现在咱们做这一连桌子在椅子现在就是700，就不算别的，外边的桌子是5000。 5000 啊、嗯、就现在做这个桌子连椅子是7000 啊、 嗯、外面的是5000。 那其实也不少钱呀、啊、就是光桌子椅子就这么贵哈、啊 嗯、 你加上你这个装修是吧，你得装，然后你还得买点家电哈， 嗯， 都得配套齐全，冬天别冷着，夏天别热着哈，所以加起来得20000块钱。那您那时候在鱼街上班，一年也就赚个20000块钱吧？ 我那会还2000多块钱， 一年， 一个月2000多块钱， 对啊， 一年还30000块钱吧， 对 呀、 啊， 嗯， 所以相当于把您一年的钱都放到这里边了哈， 嗯， 当时心里没压力吗？ 咋没压力？就想回不来呀！你说我们家这是死胡同，咋回来钱呢？ 就人生难得一搏，就拼一下。 对对，要我们就是那个抓住机遇，抓住这机遇这点儿啊，自己卖出去的，能挣就挣。 所以您就是抱着就试一试，哪怕赔了我也认栽。 对，我就想着咋事在人为，哪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是不、 嗯、 就这样。 虽然和万明芝的采访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是从他的眼神和笑容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真诚和快乐。诚信经营，快乐做事，把更多的美食和美好带给来这儿吃饭的客人，是他的追求，也让我记住了这样一个带着真诚和微笑的密云区荞麦峪民俗村的荞麦宴。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丹，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北京故事广播收听最美乡村故事。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